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 翻嚟第三節嘅《大香港早晨》，有《熱血時報》同 My Radio 聯播嘅早晨節目。咁呢一節咧，鄭松泰議員咧就頭先幫我哋開咗個題，係、 真係犀利。 點解咧？其實 得鄭議員開題真係 開個 心感榮幸， 心感榮幸。你自己多謝佢 ，OK。 即係俾個題佢你講嘅， 俾個題你講 啊。唔係咁即係 因為。因為我哋頭先節目開始之前咧，我哋就播咗一段動新聞嘅 微博，微博 唔係頭先啊，講翻點解會開呢個題啊？唔係因為頭先啊， 準備節目嘅時候， 係準備節目嘅時候咧，咁就播咗一段動新聞報導柏洋判決嘅新聞俾佢睇，咁不過報導手法相當之就幸災樂禍，落井下石啦。咁鄭議員睇完之後咧就。心心不忿，咁就覺得我哋應該就出盡全力就屌佢老母，咁係礙於佢嘅身份嘅關係啦。咁呢啲粗重功夫咧就留翻俾我哋做。咁所以呢一節咧啊，咁樣 有少少含佢含佢咩喎？真係唔係好好。唔係個狀況咩？又 啊，你又留你講一講，你講。 阿鄭議員開個題咧，即係其實唔係話鄭議員開個題唔好，而係即係本身我自己，我自己就唔係話好想去特別去屌話我點樣蘋果點樣撲街，或者我明報又點樣撲街。咁咁鄭議員頭先咪後都有再重新講嘅，咁你嘅依啲嘢你係要重複講嘅，唔好當觀眾知道。你明白啊？咁我受教啦。咁系，确实系如此，确实系如此。即系好多嘢，我哋都系要重复、重复，又要再重复， 一而再，再而三咁样讲。 咁你话苹果日报咁啊，系扑街，黎智英应该落地狱咁样呢啲。咁其实我哋即系讲咗好耐啦。我而家可以用年份去讲啦。我哋做主持都可以讲年份去讲。我哋讲咗好多年啦。咁样系当然唔能够类比啦。你咪譬如同教主类比各样咁，冇可能。即系呢啲苹果日报嘅不堪啊，或者而家主流传媒好多嘅不堪啊，系、我哋讲咗好耐，讲咗好耐，讲咗好多次。咁、就于柏洋呢个事件，咁其实更加令我哋觉得愤怒啦。咁当然系有私心喺里边嘅。如果我好坦白讲，就系因为屌我哋 咁，我哋识得佢 自己人系咪？咁啊系嘛？唔好用自己有呢个字， 因为都 D 一百 唔解咗自己人讲就好啲，系嘛？ 手足，我识得佢 嗱手足咁。你且是 照直相对的手足， 是啦，更加是一个在我自己来讲啦，即是很多手足我其实我不是很认识他们的因为我街站开始笑报纸的拍得简直是可以 说没有问题的。你主要的工作是做 夸 张的。可 以这么说的。所以有很多手足其实我 不 用帮我辩解。所以有很多手足其实我不是很认识的，但是就以柏洋 是认识的， 是比较 close 的。比较 close 一个啦，咁样，所以个愤怒系特别大嘅，咁亦都觉得愤怒，当然为最主因就系觉得即系判咗系一个好觉得好唔抵嘅事啦，但系再判咁重，就觉得系。十分之离谱嘅事啦，咁样咁讲到明，今次就系讲下我苹果嗰啲问题啊，或者所谓主流媒体啲问题。咁我哋先睇下所谓我哋 泰博 睇嗰段片嘅一啲片段啦。点解咁所谓愤怒咧？咁样即本身唔系好想播苹果啲嘢，不过苹果其实攞鸠我哋啲嘢嚟播，咁啊还点都系啊，咁啊播下啦，咁样咁播一啲片段俾大家睇下。 旺角骚乱首定罪，热狗袭警重囚九个月。 我谂住迟啲可以攞到大紫荆咯，都系。当年有报道都有大紫荆罪。 咁你要等我见过喎？ 靠你啊！ 你做施华力爵士喎？ 当日喺差馆泡完52个钟，一放出嚟就做网台节目，仲识讲笑，但睇怕佢哋而家咧就笑唔出啦。 嗱咁咧，头先嗰个系苹果动新闻关于柏洋被判九个月嘅一个动新闻啦。咁动新闻啊，当然系大家都常睇嘅嘢啦，唔好扮嘢冇睇啊。跟住咧就咁亦都你亦都会喺唔同嘅 地點啦，譬如巴士啊、地鐵啊，你都總會見到有人除咗睇 TVB 嗰啲劇集啊之外咧，就仲會睇下動新聞嘅。 唔係動新聞最近啊，大力賣廣告啦， 係 賣好多地鐵廣告啦，揾好多明星幫你賣廣告。 係啊，係啊，好多名人啦，包括就即係網上名人都即係喺網上出嚟嘅名人都會賣下廣告啦。咁、那個狀況係好犀利嘅，动新闻嗰个威力确实系，确实好犀利，个渗透力好高嘅，系嘛？ 系好多人就净系睇嗰个动新闻，亦都唔会睇文字。 咪当嘢睇咗新 闻噶啦，梗系啦，我屌睇晒成分鸠几钟，两啲两分钟动新闻，我屌我好捻多 data 噶啦，系咪先？好多 data 用咗噶啦， 个 call 数高嘅，你明唔明啊？吓，即系睇咗咁样各样，咁动新闻威力好犀利，而头先睇嗰段片系。大家睇到啦，一開場嘅短片嚟嘅，出咗個題目啦，跟住就話重酬九個月，跟住接落去就 cap 翻我哋熱政嘅節目啦，咁就話哦，佢下一拋完出嚟之後就都有講有笑，跟住話而家就笑唔出啦咁樣，即係呢種咁嘅手法，喂，即係其實好即係好似你任何任何戲都好啦，任何新聞也好啦，即係其實你睇第一段睇標題，睇跟住就睇第一段，你就定咗一種叫做定咗個調噶啦嘛，你明唔明啊？咁你屌嗱聲，你即係呢種係好淨係你睇一睇開頭，你覺得係揶揄式啦，係咪先？即係你係譬如啊熱啊 黑心噶啦， 嗰陣時啊。笑笑口咁样唔怕喎、啊，俾人吓、啊，俾人抛嗰几廿个钟之后出嚟仲识笑啊！而家仲笑唔笑得出啊？你老母，基本上系咁嘅意思。 系，好嘅，笑唔笑得出？ 好啦，跟住段片系之后就讲哦，可能个即系讲翻嗰个判决个状况各样咁样嘅。最尾段片埋尾系咩咧？我费紧事播嗰段就最尾段片就埋尾就话哦啊本文前就有出咗个status 就话啊如果有咩意思系需要法律援助咁就揾佢哋啦。跟住就苹果就继续讲啦，就话啊不过佢哋选举之后就抹晒面啊，咁啊好难咧就唔会话即系啲人啊好难 话抽水 系啦 就还咁啦， 系啦好难就唔俾人啊本文前就唔俾人话抢光环。啦咁样样，一个咁嘅开头，一个咁嘅埋尾，咁你讲咩捻嘢啫？个焦点去捻咗边咧？个焦点系咪真系报道呢件事？热血公民成员陈柏洋被重酬九个月， 点解系重酬？ 点解咧？ 你有冇解释过佢点样系重酬？你个标题写住重酬，但你段片系冇解释过佢点样为之系重酬啊？你有冇啲案例类比翻？哦，九个月究竟点样为之系？有啲乜嘢嘅案例会判九个月系重刑？冇，冇解释过。有冇啲同类型嘅袭警案系判几多？你亦都冇解释过。 都有，嗰啲类比，嗰啲类比有，嗰条 片有都有。 个状况最主要，我想讲嘅话系一开头揶揄啦，临尾就话啊、哦，本文前出嚟讲俾人讲意思，都会俾人话抢光环噶咁样。这个状况是这样，这个就是那个苹果报道开头和埋尾。喂，你最记得就开你永远啊任何你看任何片啊开头和埋尾你最记得的啦， 是 不是？即是你当你 中间 当你看故仔啊，是不是？你好多时动新闻都是整个故仔这么做的嘛，是不是？讲故事这样，我觉得开头和埋尾的啦，是不是？结局的啦，是不是？他就是这样处理。而你整个新闻最主要是讲你没有提过这个是一个政治检控嘛。怎可能不是政治檢控？喂，你看回蘋果以前的所有我們都會 cap 做的政治檢控的新聞，他們都會 cap 回做政治檢控的嘛。而這個你是不會說的嘛，你是沒有提到這件事嘛， OK？ 那為什麼呢？那當然是因為你是熱血公民啦，是不是？很明顯的狀況啦，是不是？喂，你說你讲任何啊，以前讲嗰啲所谓泛民任何啲新闻啊，乜鸠都好啦，你都会 cap 去做系政治检控噶啦，啱啱先？ 你选举俾人 DQ 政治检控啊， 系啦，咁 打压啦。 我唔系话嗰啲唔啱，嗰啲系啱，因为事实上系政治检控啊嘛，因为事实上政治原因啊嘛，系咪先？ 咁你就作為一個新報紙，你就應該係咁樣做啦，係咪啊？不管你中唔中意嗰個人啦，係咪先？係係嘛？你蘋果日報都會咁樣聲稱自己咁樣做，但事實上當然唔撚係啦。事實上你當然唔係咁樣做法啦，係咪先？事實上你就一開頭片就話你仲笑唔笑得出啊？ 係。 系嘛？ 唔系，但系其实即系我想讲，即系我因为琴日我都有去听呢个判决嘅时候，其实即系成件案咧，即系系非常之多嘅疑点嘅，即系当中有啲关于就话究竟嗰个黑警佢嗰个供词上面认到嗰个所谓袭击佢嘅人士，嗰条即系嗰个所谓嘅着嘅蓝色嘅牛仔裤，而当日即系拍完亦都唔系着嗰条裤，即系而同埋佢系唔知道嗰个究竟袭击佢嘅人系有冇戴眼镜嘅，即系呢啲好多疑点。即系你都可以 proof 到，其实嗰件事喂未就好明显嗰、那个， 唔系即系你个状况系，你睇翻佢成篇报道各样，佢系唔会去 highlight 咗呢啲所谓疑点嘅状况噶嘛？ 系 咪？即系你呢个第一，你冇 catch 做政治检控 ，OK？ 你咪当系一个骚乱咁各样。喂，老实讲，如果你再有我咁样假设啦，你有系呢个系唔系？唔系热血公民成员陈柏洋嘅案件，系你所谓你啲泛民系嘛，或者呢啲新泛民，吓、苹果要捧嘅人嘅一个案件，你会唔会咁做啊？肯定唔会啦，系咪？所有疑点各样要 highlight 晒出嚟啦，会 cap 翻做讲翻件事嘅一啲始末啦，啱唔啱啊？全两部都冇啊嘛。 唔係即係正經嘢又唔講啦，即係主要抽水啦、即係講真，你做一個報導啊，做一個所謂影片嘅講法啦，即係個報導咁樣。咁但係喂，當然你話佢係咪一定要講到好多疑點上面嘅嘢，喂逐個同你去解釋？咁當然我覺得喂，如果假設佢個立場喂，或者佢做到咁模糊，或者等緊讀者特登有咁嘅感覺都唔奇啊喂。但係嗰個影片就係正經嘢唔撚講。喂，全部就抽水嘅喎，即系头头尾尾又全部抽晒你水，咁有咩意思啊？讲真， 咁苹果个威力系嘛，梗系好捻大啦。现实上系咪？现实上就系好捻大啦。我哋佢而家系有种下滑嘅趋势，但系依然系好捻大啊嘛。即系好似 TVB 咁啫嘛，佢系有下滑，但系依然系好捻大影响力，系咪？咁而家佢做呢啲咁嘅，做一个咁样嘅所谓嘅。去方式去報導呢個新聞，咁你就將呢、這個，你咪將呢、這個陳柏洋拍熱血公民成員陳柏洋呢、這個這個事件，你咪好似變咗佢唔係政治檢控嚟嘅。啊，轉個頭嚟，可能如果你哋有所謂新泛民或者你哋蘋果要捧嘅人，有依、這個檢控嘅話。有關於呢個旺角事件嘅檢控嘅話，咁我咁又唔穩同曬嘅咯，肯定有，係咪先？ 係， 即係想講係咩？喂，做嘢公平少少啊！當然啦，唔能夠求你公平啊！點解本身唔係好想講？因為我哋覺得屌你呢啲好撚正常嘅操作啦，呢個一穩定嘅事啦，係咪先？ 大家都知啦， 係咪先？但啊，唔係要講清楚係嘛？咁樣，喂，你調翻轉頭睇啊！你譬如嗰熱血時報， 唔好再 share 佢哋啲 熱血時報去報黃之鋒。去泰國被人扣留，如果好似蘋果咁樣報嘅話，咁唔通我哋係咪係應該咁報咧？我哋係咪要報話，哇，抵死啊！啊，或者哎呀，邊有咁樣都去噶？冇理由啦、 啊！你明知泰國係啲咁嘅地方㗎啦，唔通我哋會咁講？ 係嘛？唔通你話哦，你係catch 咗你做一個哦，你係。純粹攞光環啫，咁樣講啊？ 使唔使咁大件事啊？嗰啲咁樣 係唔係？唔通 會咁樣報噶嘛？係咪啊？ 唔通唔會報？唔通話會報？喂，即係話，黃之鋒，喂，冇耐就會去下外遊啦，外遊就會俾人 reject， 咁 reject 翻嚟，咁又可以做個報導啦？唔通咁樣咩？點冇意思噶嘛？意思啫。 唔係即係你，如果你做個媒體各樣，就冇可能咁樣做法啦。而家你個狀況，你喂，即係。唔係你話佢實會可以辯解到㗎、哦、我所有 fact 都報曬出嚟啦咁各樣喂但係呢啲好明顯嘅呢喂做報紙點會冇立場啫係咪先好清楚㗎啦即係我最覺得離譜就係、是、喂你不管你所謂爭取民主或者真支持抗爭即係你起碼口講牌面係咁啦雖然我大家都知佢其實唔係但係個狀況係你呢啲咁樣出嚟係冇 cat冇將熱血公民成員陳柏洋依一單案係做作為政治檢控嘛？你完全冇將佢咁樣分類嘛？係咪先？你 当你一个咁样嘅咁有威力系嘛嘅 咁多人睇， 咁多人，而我哋以血时报啊嘅威力依然系未够大啦，未能够打冧到啦，系咪先？未能够打冧到苹果日报啦，系咪？咁嘅状况底下，咁你咪会见到有好多所谓嘅黄丝也好，系嘛？呢啲苹果港珠读者也好，佢咪有一啲，佢咪会有啲咁嘅印象咯。甚至乎一啲睇你热血公民唔顺眼嘅人，系咪？咁佢哋咪会冷嘲热讽咯，讲一啲好捻离谱嘅事咯，系咪先？我哋 cap 咗一啲喺苹果日报个 Facebook page 嘅关于呢单新闻下边嘅一啲 comment 啦，你哋讲下。 唔系呢个呢一张图咧，就出咗一个应该就系啲苹果嘅读者啦，即系苹果个post 嗰个下面嗰个留言就话啊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咁样嘅，咁咧就有个就话啊为佢老母难过啊，黄杨达去旅游。探世界，黄宗文咧住豪宅，过呢个富豪生活，咁白痴仔入贼九个月，喂呢啲嘢真系扑你个街，即系民，即系支持民主嗰啲人，真系即系苹果日报啦，我当佢支持民主啊喂，但系讲啲咁嘅废话就系、是，但呢第二个啦，第二个就系即系戆鸠仔啦，咁跟住仲有睇一睇先啊，仲有。 垃圾奉皇后圣谕，你班人唔够硬正，俾人拉影衰晒热血，我而家当你臭四，你入贼通柜，我喺加拿大旅游抗共，记住货金俾我啦，哈哈。 即系我哋翻嚟啦，即系其实本身我真系好冇意欲去特别评论 呢 啲咁嘅所谓 咁 嘅 comment， 其实 呢种咁嘅 comment， 你话系咩嘢人去 comment 落呢啲咁嘅 comment？ 咁你可能有唔同人啦，有黄丝有蓝丝乜鸠都好啦，系咪先？但系嗰啲个状况系，喂，你有个咁样公信力啊？唔系公信力，冇公信力，对于我嚟讲，即系好难啊！你明唔明啊？我哋已经即系我哋所认知嘅事实，对于好多人嚟讲系完全唔了解嘅，你明唔明啊？可能我哋认知哦，苹果日报梗系偏颇噶啦， 黄丝报啦， 系嘛？梗系佢哋要， 梗系做啲嘢嚟煮死热狗啊！ 吓，梗系佢哋中意边个，佢就捧边个，系嘛？边个佢哋唔中意嘅， 边个受你控制， 眼中钉嘅，佢哋就系、是、就算你做乜嘢，佢都要煮死你，或者 系抗争啊！你点样抗争都系唔符合佢哋嘅标准嘅， 即系所以你出现呢啲，你话头先嗰扎 comment 里边仲有好多噶，里边所有嘅 comment 有撑热狗嘅人吓、啊，又话你咁样，话你啲报道咁唔好、啊，甚至乎喺度啲 comment 喺度互骂咁样都有呢啲咁嘅状况，但系你个状况就系、是。佢里面嘅 comment 里面你冇可能全部都系所谓打手啊，各样做噶嘛，一定有啲咁嘅港珠， 即系有啲人吓， 有啲咁嘅，有啲咁嘅，哇系啊，有啲咁嘅黄丝，佢哋真系会咁样认为噶嘛？ 点唔系呢啲系大公报嗰啲报道，即系 唔系呢啲 comment 同蓝丝有咩分别啫？ 系， 即系你话你自称你系黄丝带啊，咁你呢啲人同蓝丝嘅谂法系冇分别噶，总之抗争热血公民做嘅抗争。有人入狱啦，就系、是、抵死嘅，就系戆鸠仔嘅，跟住就问热狗去咗边、嗯。但系如果系佢哋捧嗰啲泛民咧，咁就政治打压。 系啊，咪所以基本上，如果假设大家有喺 咁系冇标准 嘅上面，你会见到嘅所有嘅黄，你所谓黄丝嘅朋友，佢基本上黄之锋。喺泰国咩事嘅时候啊，佢哋好紧张噶，啲阴阴密密咁又帮佢祈祷又成噶，屌！即系到， 跟住话政治打压可耻啊！ 到有抗争要入狱啦，出事啦！即系假设唔系我哋嘅成员啦，或者系其他嘅抗争者啦，喂，佢哋都粒声都唔出噶啦、嗯！即系假设以一个勇武嘅抗争去最后尾被捕嘅话，喂，佢哋都粒声都唔出噶！喂，呢班友系就系咁捻离谱噶啦，就系中意嗰啲捧下啲咩嗰啲所谓嘅政治明星啊！因为佢哋去外游咁样，可能。即係佢受啲阻滯咁啦，咁翻到嚟即係被啲叫咩遣送翻翻嚟啦，即係送翻翻嚟其實喂 遣返 係嘛？係咪可唔可以叫遣返啊？就我唔知啦。 唔係熱血時報，你而家嗰個影響力不及蘋果日報，不及明報，明報又都不及嘅咧。其實如果你話即係個你話個真係嗰個能夠可以影響力嘅話，依、這個係一個。 延放啦，係咪先？議事事務增大緊，嗰個影響力擴展緊各樣嘢。你蘋果日報、惡明報喺度衰落緊咁樣，係有咁，而亦都係一個咁嘅狀況，但係唔夠啊嘛， 唔夠快啊， 唔夠啊嘛，係咪先？你柏陽而家要有個面對依個咁樣咁重嘅判刑。咁頭先阿泰第一次已經講咗啦，即係熱血公民會做啲乜？而家又喺度點樣跟進緊各樣，已經講睇第一次講得好清楚啦，咁樣。咁啊另外一個就係、是、我即係好直接講啦，而家派人喺貨金喺神一，咁大家貨金俾佢個原因好簡單啫，就係、是、要打甩佢咯，係咪？咁咁依個係以我所理解啦，就係、是、雖然係神一，但係嗰個係遠遠未夠嘅、那個數。如果你話要大狀各樣去搞， 唔係即係另一樣嘢就係除咗上網去罵戰啦，即係我唔反對人罵戰，但係另一方面係更加要宣揚係點樣先可以真正幫到柏陽咯。一方面就是他现在需要货金啦，金钱上面的资助啦，那你才有钱要打官司嘛，打官司很贵嘛。那另一方面就是你要道正一些思想，因为有些人他真的懵盛盛，他是以为苹果部讲什么就送什么。你除了去屌柒呢啲人嘅 comment 就你就要 share 我哋熱血時報嘅文章 ，share 我哋嘅報道，然之后话俾人听，一个媒体你咁样報道是偏颇咯，你讲咩公信啊？而家早前有个报道系民意调查，香港大学民意调查话香港市民对香港新闻传媒嘅评价系1997年以来最新低。而家唔系就系讲紧咩 TVB 嗰啲报道系帮住晒啲政府啊，唔系净系讲紧呢啲，系讲紧譬如苹果日报、明报呢啲扮中立、扮民主嘅报章啊。呢啲所謂嘅假民主嘅報章係點樣去報導？當有一個抗爭者佢承受一個政治檢控嘅時候，佢係點樣報導？即係呢個先係更加一個大話嚟噶嘛？因為你睇我，你譬如你偏幫政府，你好容易好明顯你睇得出啊！即係難聽啲講句，你豬啲嘅都睇得出啊！但係譬如《蘋果日報》呢啲一而再再而三重複強調係。一個大話，一個扮民主嘅報紙，佢點樣去其實係攻擊，表面上就係報導，但係實質上佢係攻擊緊一個抗爭者嘅報導嘅手法嘅時候，呢、這個更加係應該去正視，同埋你要講翻出嚟，唔係就係屌老母噶嘛，你屌老母你都要理據，你都要有 reason 話俾人聽點解係錯噶嘛， 唔係其實呢報 唔係淨係鬧嚟鬧去 呢啲報導咧，即係寫下咧，即係啲咁偏頗嘅報導，即係有意見就喂又抽下水咁，喂寫講下講下就講到就係話嗰啲咩法國佬啊，話要揾阿陳淑莊幫佢打官司嗰啲，屌講下講下啲人就信㗎啦， 咁 啊嗰啲耳語咧，屌就係咁樣嚟嘅啫嘛，就啲、是、做一個負面嘅印象，基本就講啲乜嘢你都係 會信㗎啦，屌真係揾李柱銘打官司都信㗎，到時話柏陽揾李柱銘打官司又信㗎啦，啲戇鳩啲人都係咪先黐線？即係個問題就係、是，其實我哋即係對於搞咁耐即係《熱血時報》，其實係即係需要更即係呢一次我哋都睇到，喂，其實需要更加大嘅力度，我哋去壯大，我哋先能夠對抗到佢哋咯。 唔係，同埋另外就係、是。有好多時點解我哋要壯大自己嗰個媒體嗰個力量？除咗係你話報導啊，增加影響力，仲有我哋好多時要揾資料啊，或者去揾一啲第一手嘅料啊，第一手嘅資訊。咁呢啲都係需要好多嘅資源㗎嘛。咁你話仲有其他抗爭者係因為譬如初事件或者其他嘅抗爭事件係可能會有刑責嘅，咁我哋需要即係大量嘅資訊去，如果有需要嘅時候係可以攞嚟作為呈堂證供噶嘛，咁喂呢個係唔係淨係屌老母噶嘛？我哋要諗下點樣壯大自己先可以真正咁去對付你嘅敵人噶嘛？ 咁啊，今次係咁多先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